得画个问号了呢。有些干部揣着明白装糊涂，用这个来绑架动鼓动员工，给组织上施加压力，有没有这个可能呢？以此来阻挠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，是吗？你看，哎呀，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，你看上级要求，哎呀，这个不能发了。以反腐的名义把职工，特别是一线职工的正常福利待遇，他给掐了。这个样的行为，您符合三严三实的要求吗？咱说句良心话，中央自反四风落实八项规定以来，您去瞅瞅去，哪份文件也没说过反腐就是反职工福利啊。有些人被坏人蛊惑利用，还不自知呢，还跟着一块念秧呢。哎呀，你看，真是的，可怜呐，真真的苦恼啊。其实道理他明摆着，只要稍有常识的人一看便知，中央反的是什么，就是咱们这节目里面说过的，他这个为什么老说啊，顶着这个哈哈一些个啊，就算不同的意见吧，放京戏，哎，原因就跟这儿呢。啊，什么意思？你看看，因为京戏它最能说明问题儿啊，是吗？京戏里头有反腐的原则和界限，有啊，有月饼吗？有啊，不是直接的月饼没有，间接的有，什么意思？跟八月十五中秋节它有关系呀。首先啊，中秋反的是什么？反的是这个呀。网台老王莽啊，是啊，大操大办嘛，大吃大喝嘛，而且是公款嘛。其次啊，反的是这个，哪个呀？ 爷呀，女呀，高则子。不想你也有今日。 是吧？望江亭，杨衙内嘛，骄奢淫逸，胡作非为，作风腐化败坏。你看，不是那说望江亭，我们也听过，这跟中秋有关系吗？有啊，望江亭的故事发生在中秋节期间。那位问了，哎，那说起来，什么不属于这个范畴呢？不属于这范畴的有没有啊？哎，这个事儿京戏里头有要求吗？哎，有啊。武家坡是吧？这叫什么呀？一线员工是吧？你武家坡嘛，军营里头是吧？一线的嘛，工作辛苦，正当的合理收入和福利理应发放，这也是对人家辛勤劳动的肯定嘛。 军营里头过节都没灯，靠月光取亮，那怎么能成呢？还有吗？还有属于福利范围的，有啊有啊，这个这瞎扯了啊！怎么了？这不辕门斩子吗？啊，怎么了？你这跟中秋什么这个发月饼它有关系吗？哎，你有所不知，这是中秋发生的故事。辕门斩子吗？中秋节，大辽国摆了一天门大阵啊，人家那个老杨家不歇着，加班加点保家卫国。对于在节假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一线员工，福利待遇还应该倾斜呀。不就这个意思吗？为国为民必须犒劳吗？正是故宫水缸秀恩爱，踩着文物玩自拍，别人的坟头他也爱，乱刻乱画真有才呀，是吗？多有才呀。又一起儿，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这是江苏新闻，也是个官方的微博报道的。怎么呢？南京明孝陵就说啊，有人觉得在北京故宫刻字啊不过瘾，南京那也是六朝古都啊，我们也得去，跑南京明孝陵那个神道中段石像上头，咔咔咔，明孝陵明朝皇上的坟头，跑人家坟地里面刻字去了啊，那石像上头刻上了他的大名，名叫黄有坤，嚯、出了名了。哎呀，说这个神道六百多年历史跑这儿神神叨叨的，这合适吗？这是重点国家的文物保护啊。网友们还赞约呢，赞什么呀？在别人的坟墓上刻上自个儿的名字真有才。可说呢，还有那个呢，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是啊，不光是这个在这个啊坟头上刻字，哈哈，在明孝陵啊，这回不是明孝陵了，中山先生的陵寝，哪儿啊？中山陵啊，也是南京风景区明孝陵石像路上发现一女的，呵，这家伙可以啊，身手矫健啊，噌爬上了一个六百多年的文物，就在那个石像的那个上头啊，跟那地方玩自拍，呵家伙，没完拉了，又是坐又是躺，还变换各种姿势，持续了五分多钟，边上就一牌子立得好好的，请勿攀爬，您不认字儿啊，那背不住是真不认识，那怎么受的教育啊？所以说这是教育的问题吗？再讲两个不讹人的好人好事，哎，得说这应该的啊，是，当然是要是起根上说是应该的，但是咱得宣传不是吗？否则有人他就觉得不是应该的了。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，河南商丘有一交叉路口，这是头几天早晨上班着急，有一姑娘骑电动车蹭蹭蹭蹭蹭骑得飞快，哐，把一骑自行车一老头给撞躺下了，哎呀，老头撞的这个疼啊，姑娘吓傻了，呀哈，我错了，我不用带您看病去吧。老先生站起来拍了拍身上，感觉了一下，刚才是觉得挺疼，但是呢现在觉得没什么大事，得得得，姑娘走吧走吧，以后多注意啊，注意交通安全，我这没事。姑娘走了，这网友啊赞了啊，赞曰好人多呀，这样的老人家值得尊重，是吧？有事儿就是有事儿，没事儿他就是没事儿。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江南都市报的报道，话说在江西南昌发生这么一档子事儿，让人听了之后是哭笑不得。嘿嘿，有一位古老爷子，南昌当地人，在路上走着走着一不留神，咣，摔躺下了，在路上摔倒， 处于半昏迷状态，有神志，但是一时半会儿站不起来。看见不少人啊，哎呀，犹犹豫豫的在他身边看了看，哎呦，这老爷子怎么啦？想出手拽他又不敢。过了20多分钟，有一个中学生过来了，一把就把老头给搀起来了，还问他，我说爷爷，要不然送您去医院呢，看看病啊，瞧瞧病怎么回事啊。老头张了张嘴，那意思是没事儿，但是呢，另外老头还是想问，哎呀，这孩子真不错，好孩子呀，哪学校的，姓甚名谁，是吧，多大年纪了，家住什么地方啊。但是这话到了嘴边打了一转，他又给咽回去了。后来跟那个小伙子说，我没事，你别管了，我站起来我自己回家。为什么呢？那位说，干嘛不问这孩子的这个信息呢？说您下回表扬给人家送锦旗，也知道在什么地方啊。他不敢，为什么？怕人小伙子，怕这位学生啊多心，以为他要讹人，没敢问。嘿，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，话的话外之，8月15，月光明，端正作风不能平板，我是立新。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话的话外立新，外加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。来看今日头条，人民网、新华网言道，习近平主持召开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，习近平说了，改革必然要求开放，开放必然要求改革。新华社就此发表评论员文章言道，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。腾讯说的是，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2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。新浪这个头条说是，中美较劲网络安全，个人以为较劲这个词儿用这会儿不妥，能够达成共识当然好，一时之间存在着分歧也不要紧的，风物长宜放眼量，主席说的。其他的新闻看点，人民网、人民日报评论那个杭州出租车改革，您听说了吗？说是人民日报怎么看，一句话，消费者利益那是核心，个人以为出租车的改革不是小事，衡量的是政府的办事效率和公信力呀。今年首轮专项巡视已然公布了19个单位的整改情况，18大以来至少18位国家部委中的司局级干部啊啪嚓落马了。人民日报发文说是，收养法17年未修改，不符合当下的需求。新浪腾讯都说了这么一码事，说是新这个民政部不再办理婚姻登记证明。嗯，不是，不是不办理婚姻登记啊，那还是归民政管。他说的什么意思呢？就有那个说是，比如说买房啊什么之类的事儿啊，到那儿开证明去，证明我结过婚，这个证明不管了，不开了。当然涉台的，涉及台湾事务或者公证啊等事情，这些事项除外。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，这是新京报，说是咱们国家啊，中央深改小组通过了一个试点方案，法官、检察官试点单独职务序列。那么另外呢，刚才说了啊，这是民政部的要求，就是关于那个婚登证明，北京各级民政部门也不再开这个证明，包括单身证明，说是买房的时候还需要开这个，这个民政都不管了啊。北京青年报说是，本市排查2000台高风险电梯，必须的。还有呢，说是疏解升级，就是咱们北京啊，这不是疏解这个非首都的功能吗？雅宝路 CBD 这边瘦身，3年内完成升级。朝阳区像西直河已经基本完成了腾退，要绿化了。大红门2大鞋城正式关停，动批呢是年底前要腾退12000商户。中信证券3名高管被调查，为什么呢？涉嫌内幕交易，泄露内幕信息，这还得了？京华时报说是，2000多北京商户，不是咱们这腾退吗？签约天津，哪儿啊？卓尔电商城啊，另谋发展，那必须的。北京晨报说是，8家央企公布了巡视整改情况。京华时报特别说啊，中国五矿冻结全部高尔夫球卡，嚯！ 不老少啊，多少张卡呀？北京晨报啊，这说的啊，环球时报说的是这个朝鲜，嚯、哦，连发警告是震动美韩，说是要全面恢复运转他们的宁边核设施，暗示可能发射新卫星。不过呢，这个事情不要着急，冷静观察。为什么呢？判断朝鲜半岛局势，切记匆忙下结论哦。哎哎，哪儿去你？上哪儿去？ 啊， 这边是读报。 嗨。 咱们接茬来给各位看大报，这是今天的人民日报，大标题：中国不是危机源，而是动力源。这原话是李克强总理说的啊。那么另外呢，这个还有一大标题：国企分类改革怎么改？分成几类啊？商业类、公益类啊，两类国企。但是呢，甭管怎么改，都要和市场经济要融合。这个人民日报啊，说一档子事儿，这个不错，说是到新疆啊出差办事儿玩去，是吧？这个挺老远的啊，西北边陲嘛。但是铁路建设已然从朴素时代向高铁时代跨越，天堑变通途，新疆不再远。以后坐着高铁到新疆乌鲁木齐撸串去，好嘛，净想着吃啊，就这个意思吧。人民日报说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将至，旅游进入旺季啊，说旅游企业小心进入黑名单，是吧？不要再发生一些不愉快的状况，什么导游骂游客之类的啊。新华每日电讯说，咱北京啊这边啊治污有力度，要用经济杠杆减排 PM2.5 的前体物。什么您呢？这个名词还挺复杂，翻译过来叫挥发性有机物。说这东西啊，有五类企业要征收费用了，他们生产这玩意儿就产生挥发性有机物。哪五类啊？像印刷、石油化工、汽车制造、电子行业，五大行业啊，这以后要收钱了，是吧？这个人民日报提了个问题，说为什么这个诈骗总是能缠上老年人呢？哎呀，各种各样的什么电话呀，又什么优惠呀之类的，为什么呢？值得思考。光明日报有篇言论也值得思考，不能以爱狗之名逾越法律的边界。这头些日子在陕西啊，拦那个运狗那货车差点出人命，这个开车这司机啊，他媳妇儿一看呢不让走啊，双方僵持对峙，最后啊心眼一窄，拿出刀来自残。哎呀呀，就说啊，这个要咱们想办法说热爱这个喜欢小动物啊，觉得应该善待他们，这是好的。但是呢，要用理性合法的方式，比方说推动法律完善呢，你不能够以正义和爱心的名义触犯刑律啊，是不是？您说，今日一句话新闻，北京青年报说了啊，咱北京市纪委给大伙支招，怎么样举报腐败？若这个市纪委受理的是对厅局级干部违纪的举报，专门领域的问题呢，建议您可以到相关部门去反映啊。另外呢，这是咱们北京青年报说的啊，哎呀，说上半年啊，上千万的这个手机用户中枪，支付了木马病毒发过来那个信息的费用啊啊。对了，竟是各种各样的什么孩子成绩单、银行密码异常，都打开看，结果付费了。还有一条叫小三儿短信，怎么这个也打开呢？是吧？有没有呢？嗨，瞧您说的，我就说这个事儿啊。今日人物，首先儿子，谁的儿子？这就说啊，这小伙子叫聂树斌，多年前因为一起案子被处决了，判了死刑。那么这些年以来呢，他们家里人，特别是他的母亲，一直在为他奔走喊冤。聂树斌案的复查期限再延仨月。新华社的报道，北京青年报说了一个咱们说关注的另外一个今日的人物，谁呢？父亲。谁的父亲？16岁澳大利亚少年在中国吸食了致幻剂啊，迷幻剂，结果跳楼身亡。他爸爸来了，在安徽合肥要揭开这个黑色产业链，这是一种新型毒品，书中代言他叫开心纸。哎呀呵，开心吗？您说呢？ 哎，我说，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读报啊， 必须有啊。再说啊，打架这也不行是吧？安检员，哎，哦，对，安检员去劝，不是安检员自己打架啊。北京晨报的报道，这是哪儿的事情啊？北京啊，昨儿早晨地铁四号线北宫门站内，俩安检员说查了，乒了乓啷，噼了扑噜，打起来了。当着那么多的乘客，大伙儿都要进站乘车，呵，净看他们上演全武行。您这是三岔口啊，还是八十庙啊？哎呦，一个都动了警棍，啪，把另外一个打趴在地。后来警方回应说，是因为小事儿发生口角，已对两人进行了警告教育。我说，教育这就完了吗？嘿嘿。不多说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回见林内。 在凌晨两点十分，慌张想你，是这无法入眠的空隙。如果是梦境，也许是幻影，我想沉醉在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。立国无法则不立，法法无守则不正，言律不言则无成，明法不明则无威，立法严明依法治国。